蛮不太像的。那时候我探头看看，就会觉得糟糕，这同学其实是挂到很后面要教的某一个汤证啊，就现在教到，那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主证框现在还没有教到。那这个如果同学现在在已经教的方里面啊，你吃来吃去觉得好的话，先不要太失望啊，说不定你的主证是挂在比较后面的一些。那我上次上完课回去就跟助教在讲说，就是从决定篇开始教，然后连力的把它推出来啊，这样子，九阴真经倒过来练，威力比较强一点的样子啊。可是多少少有一点风险，可是但是呢，我今天一些重要的方剂啊教了之后，我想会可以给自己以及大家一个会，就是我真的有一些后面的方子提前，因为。比如说我今天就硬是把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提到，因为上个礼拜那个赵家文那个麻杏甘石汤什么什么那个，那他顶一下课以后就跟我讲说，赵家文那个一定，因为平常赵家文非常聪明哦，可是今天跟他聊，觉得他变了，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能够提到前面来就先提到前面来，还有像是下个礼拜我也想把厥阴病的麻黄生麻汤提到前面来教，因为麻黄生麻汤如果逼出前面几条筋的病的话，通常是小青龙汤症，那小青龙汤如果今天教的话，其实麻黄生麻汤就可以教，所以这个课程的安排呢是有可能变得比较混乱一点啊，就是这个方可能是厥阴病的方，这个方可能稍微先跟同学讲，但是啊，觉得有一些同学看起来的，要说有些同学看起来，应该说现在地球人啊，很多人都说的话，你的这个气血啊，还在喝一些虚劳的药啊，或者三阳的药啊，开起来好用啊，应该说还有更重要的主症框要处理。但今天必来的条子啊，这个。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就是这条汤小说柴胡桂枝汤跟小柴胡汤跟桂枝汤的合方差别吗？是这样子啊，小柴跟桂枝汤的合方，他们重复的药什么红枣、生姜，柴胡桂枝汤就把那多一倍都去掉这样子，啊，就是当然剂量也稍微小一点点啦。那这个我虽然啊，我这个课其实我拖压力很大，就有很多东西想要赶快交给同学，这次的课程设计。我想是比较有效率，就像我从前在教那个《伤寒论》慢慢教的那个课的时候啊，就到第三年，然后来跟我讲说，老师啊，等了三年，这个方你终于才教了，然后我才吃了才好了，就前面两年你根本还没有教到我的痛处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抱怨。那我这次是已经把课程尽可能的压缩，就是大概六经传遍，那半年之内一定打完收工哦。顺利的话，四个月就要教完，是有这样的设定嘛啊，就是并没有想要拖那么久。然后呢，哦对了，要岔题跟同学商量一下，下个礼拜一是双十节啊，我们把课移到礼拜二好不好啊？可不可以？那小芳啊。那你拜托一下淑慧姐啊，在一组全部送个信好不好，跟同学这个课程呢第一堂课的部分啊，这个伤寒论的这些方子，我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希望同学不要忘，一件事都不能忘的，因为从今天开始教的方呢，头两个就是你开错就会出人命的了，好不好，就是这个不是你可以好像说学中医学西，那之前教什么桂枝汤什么，就算吃错也不会很严重，可是麻黄汤啊、大青龙汤这些方子的话，吃错的话是非常的严重啊，那个很可能你会补不回来的，所以请同学一定要当然讲不好听就是不要缺课啊。上课，如果你后脑勺将发热，又有一点发喘，然后肚子有点拉肚子，而且大便有点偏畅，那就隔天请你更好。那还是有同学很用心。如果你觉得很冷，然后可是冒大汗冒不停，这是什么？桂枝加附子，对。好啊，那大家还有点好，这一定不可以开错的。那我们之前讲到说这个太阳区块的感冒，一开始呢，这个进入我们身体的邪气呢，有的是 风气，有的是寒气。如果是风气的话，它就这样子好像散步一样慢慢的进来，然后人的毛孔呢也都开开的，希望它逛进来自己会逛出去。可是如果是寒气钻进来的话呢，它就会很快的，我们中医说同类相求啊，就是寒气会找身体里面的水分以及属于水的骨头啊、肾脏啊这些东西往里面钻。所以因为寒气钻进来的很快，所以它钻进来之后呢，人体立刻就会有一个反应，是马上把毛孔全部都关起来，免得它继续进来。所以呢，重伤寒论里面的刚开始的感冒分成中风跟伤寒。那中风类的，我们桂枝汤已经讲过了。那这个伤寒类的，就要从麻黄汤开始讲。那这个寒气钻进来之后，你毛孔关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反应一定是流不出汗的啊。就算你裹很多棉被呢，这个病人还是会好像你摸他的后颈，还是觉得有干干的，就是不会像桂枝汤症这样汗孔全开啊，随便一裹被子就出汗。那么当你的这个身体的表面很用力的把汗孔全部关起来的时候，那当然你的脉在浮脉之外，那个脉会变得硬邦邦的啊，自然会有这个脉象。然后寒气钻进身体，钻到这个营卫的营分，或者是钻到骨节的缝里面的话，那你就会手酸痛、脚酸痛、骨节酸痛，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寒气进来之后，人的身体感，其实我们会叫它伤寒哈，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感，就是你的主观的感觉会觉得好冷，就是你会在那边一直要裹棉被，然后觉得哦好冷受不了，然后可是你妈妈帮你量体温说天哪39度半了，就是可能你烧得非常高。但是我们讲伤寒这个六经哈，主症都不讲发烧了，因为都有可能发烧嘛，所以这不能当作判别基准。就是烧得很高，可是你还是拼命要裹棉被。同学啊，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或者家人的这种感冒啊？那通常得这种感冒的人是你们家最虚的人还是最壮的人？说人哈伤了寒，他要身体够有力气才能够把毛孔关起来。那如果他身体没有力气的话，就自然从桂枝汤症掉到桂枝加附子汤症，再掉到真武汤症，就他直接就跌落少阴哦，就不走这一路了。所以通常这个症型哈，都是比较体质偏壮的那一种人会容易得。那当汗孔都关起来的话，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闷在里面的烧哈就会散不掉，那散不掉的话就把你的肺烧坏。那这种把汗孔关起来啊，把肺给烧坏了的感冒呢，今天叫什么呀？叫做 SARS 肺炎。因为真正的肺炎是细菌感染，或者是什么呢，只是因为感冒把肺闷烧坏了，没有细菌的感染的这种肺炎叫做非典型肺炎嘛，对不对？那非典型肺炎就是非常，它的症状常常会挂在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或者是麻杏甘石汤上面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闷烧把人烧坏的肺炎。那么当然非典流行期间啊，那个西医也在说这种病都是抵抗力越强的人得起来越严重，对不对？因为抵抗力强的人他会毛孔全关，然后把自己闷烧烧坏。我们这种抵抗力很烂的人毛孔都关不起来哦，热气会漏出来，里面没有办法烧到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以我们一个学古方的系统来看啊，就是从前觉得这不是2000年前病到现在都这一套吗？这了无新意哦，这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啊，特别提出来好像很紧张。那如果你方子，当然其实非典型肺炎当年流行的时候到底台湾死几个人啊？那麻黄汤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后面先不说，我们先看它的方剂的结构，就是一个方子里面如果要加生姜跟红枣的话，那通常是，那这个是在桂枝汤症毛孔开，而且风气是这样的绕来绕去逛来逛去的那种情况才适合用姜枣来调养。那么麻黄汤呢，这个寒气它是非常有规则点的，不是插你骨节缝就是插你血脉，这个不用，没有那个要推出去的感觉，就是不用整片推出去，就一整片的风气这样的弥漫进来才要用姜枣。那这个麻黄汤症它的那个寒气都像一根针一样插进来的，所以它用 同样厉害的一根针把它拖回去，那就是麻黄这个药。那当然这个方子里面呢，它的结构上来讲啊，这个甘草，等一下，麻黄上甘草有二两啊，因为这个甘草哈、啊、要放到二两，在《伤寒论》里面是在建立人体的那个上下的中心轴的，那只是希望药不要太猛的话，那一两就可以了。那用到三两的话是要补气用的，就是人虚了，所以用到三两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方子是比较猛的方，甘草只要微微有一点啊，就是让这方子不要太猛。而桂枝是走在血脉里面的，对不对？桂枝还是好。而且其实有一些伤寒学家啊，认为说方子里面有桂枝的方子哈，那个人所以桂枝并不是一个直接治疗咳嗽的药，可是在中国最古老的一本本草书哈，《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说桂枝治吐息。那这个吐息呢，我们的现在的说法呢，就是这个人他要呼吸哈，要把气吸进去的时候，好像被什么东西梗到，呼吸吸不进来的时候，桂枝是有用的。就是桂枝它能够把全身的能量啊比较打通，让气能够下得去这样子。所以很多发喘的方里面还是有一点桂枝是比较能够让气下得去，所以它不是直接治咳嗽啊。但是当然麻黄汤有没有可能，麻黄汤有没有可能喘啊，也有可能喘，可以有喘啊，因为这个时候毛孔全关哈，人如果毛孔全部关起来的话，人的皮肤不是就比较不会呼吸了吗？那你知道人的呼吸作用其实有一半以上都在皮肤，对不对？就如果你把皮肤用油漆涂起来的话，人就闷死了。所以麻黄汤症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点那个喘不过来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角度来讲，有桂枝还是不错的。然后呢，麻黄这一味药啊，我们麻黄三两做一个单位的话，麻黄这个药啊，像麻黄汤里面这样很单纯的三两呢，它的药性哈、啊，主要就是开汗口，然后把寒气推出来。那这个麻黄这种打一个洞哈、啊，把寒气推出来的效果。但中医的这个《本草童话故事》就有很多可以讲啦，就是说像什么《本草童话故事》总是说长着麻黄的地方呢，冬天都不会积雪，因为它把地里面的热气都抽上来了。那种麻黄的人都说这是骗人的啊、哦，下雪一样盖住，这只是童话用了过来为了说明要紧的这个童话故事。然后麻黄的叶子呢是细细的一根哈、哦，里面剪开来中间是中空的，那这种。好像一根中空的骨头的药呢，我们中国人就会说啊，这个药吃了就会掏空你的骨髓啊。这怎么讲呢？你想单一味麻黄哈、啊，如果加上盐酸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啊、叫做安非他命的东西啊，俗称摇头丸，就是你吃了会嗨，然后嗨完会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说有次，我当时有一次跟同学讲说，有中医师说一碗麻黄汤的安非他命含量可能会高达40克摇头丸，就有点夸张了。后来我问了我们班有药学系毕业的同学，他说应该没有那么多。可是呢，一碗麻黄汤可以解感冒的时候让你感觉到那个嗨度呢，的确是也等同摇头丸的是有的。那所以麻黄汤吃下去之后，它会把你的身体的很深处的那个热气，就简单来讲就是骨髓里面的肾里面的能量哦，拿出来然后把寒气推出去。可是你这样子拿出来推一下之后，你的人应该会变得比较虚，对不对？所以中医会说麻黄是一味标热本寒的药，就是它吃了之后你身体是有热的感觉，可是热完了之后你的体质会变得更寒更虚。那因为是这样，所以用麻黄要很小心。比如说这个用了麻黄呢，如果你平常就是气血比较虚的人，你用了麻黄就会开始心悸。那当然我们心悸前面教过桂枝甘草汤嘛，对不对？还有石方，还有一个后代方，有一个生脉散都可以用啊，就是立刻要补助这个心虚的问题，就是这个血脉里面的阳气会被它抽掉。那可是呢，麻黄它这种把这个塞在里面的寒气 捅出来的那个药效啊，那还是非常强大无与伦比的。我下个礼拜哈会教同学一些后代的麻黄剂的类方，那我就觉得我们中医哦有几个治癌症非常的重要的方，我大概可以。就说那种不需要什么医术啊，你有六成的机会可以把癌症医好的四个方，里面有三个方是什么？推出那个塞在里面的东西的力道是非常强的。那至于说杏仁哦，麻黄汤里面杏仁是比较多。其实我这里哦，这里杏仁半生，我干食汤的杏仁就少一点，50克。大青龙汤的杏仁只有40克，大概它张仲景写40克的时候，我会开到跟麻黄桂枝3两3两一样重，那开到70克我们就加多一点。那杏仁呢是这样啊，我们麻黄好像会把你全身的这个气啊整个都掀上来，那可是你整个气都掀上来的时候，它开皮毛开肺啊，也会把肺里面受的寒气从肺泡肺膜里面这样逼出来，可是你开了肺之后，有的时候人就会那个气被冲上来往上拖，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把气沉下去的药。那你用了杏仁的话，可以降杏仁并不会妨碍麻黄的发的作用，可是它可以把麻黄发上来的东西，有一些你想抓回来的东西可以用力把它抓回来一点。当然杏仁抓不回来的还有五味子可以抓了啊，等一下我们会教。那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呢，凡是我说大约不说绝对好了，大约是这样子啊，就是治喘的药跟治咳的药是不同路子的。像治咳嗽的专方是小青龙汤，那小青龙汤治咳嗽最要紧的药物是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三味药，就是张仲景治咳嗽最常用的药物组合。可是如果是治喘的话，那张仲景最常用的是麻黄跟杏仁，而麻黄还不一定，杏仁是最常用。那如果我们以药性的这个干湿来说的话，你想哦，人咳嗽咳得稀里呼噜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他的肺里面有好多痰水，对不对？所以因为他的肺是偏湿的，所以你要用干姜之类的药来让这个肺比较干一点。可是呢，张仲景用杏仁的时候，那个喘或者麻杏干石汤那个干咳，那个肺是偏干的，所以相对来讲，你也会知道杏仁是一个比较润的药，对不对？那这样你就明白了之后呢，像什么有些人哈、啊、咳嗽的时候会说什么，来喝喝杏仁茶止咳化痰，那是不对的哈、啊，因为咳嗽常常是肺偏湿。那你再用一个这种润肺的杏仁去润它的话，不是水上加水吗？是不是？那这样子是不太对路的啊，就绝不是说用了杏仁就一定可以治咳嗽，没这种事啊。你要偏寒降度都搞清楚才能开药啊。那因为我们今天是还没有正式的教咳嗽篇，那以后教了咳嗽篇的话，同学整个咳嗽篇的框架学完以后，以后其实你们在治咳嗽的时候，大病不一定用哪个刚好的重点方，就是这个症状多一点就加点。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干石汤，虽然都是咳嗽，但这个比较关系到感冒的咳嗽，因为你还有很多人他是感冒已经好了，还连咳12个月，对不对？这种人我们知道一下。那么麻黄汤这个结构这样子，我这个写的是一碗汤的分量啊，如果小孩子的话顶多喝半碗，用麻黄剂都要很小心啦，所以你最好呢就是喝的时候就小口小口抿着，先抿掉个1/3碗，待个10分钟，看身体有没有热烘烘的要出汗，然后再抿个1/3碗，看看有没有要出汗。那如果身上微微的出了汗了，剩下的汤就不必喝了，这样子好不好？就说要小口小口的，然后慢慢的到它发汗那个点就停。那因为麻黄本身的发汗力量很强，所以也没有像桂枝汤什么啊，什么要盖棉被啊，喝热粥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喝一点热粥来帮他一下啊。但是呢，要喝热粥，通常是你的那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精液啊，比较 比较虚一点，生不出汗，但那个时候麻黄汤喝完之后还是可以喝点热粥来帮忙他出汗，但是这个方就是小口小口喝，点到为止，好不好？就是不要喝到见底啊，就是像大小麻黄汤的麻黄三两，这已经很嗨了，那大青龙汤的这个六两哈，你嗨过头就死了，就是这个是有违前进的方子。那所以呢，这样子小口小口喝，小口小口喝，微微出一点汗就不要再喝了。那如果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啊，你觉得感冒还没有好透，其实通常还没有好透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可能它就只剩桂枝汤症，因为毛孔开了一次之后它再也关不了很紧了，所以这个之后的感冒你就用桂枝汤啊或者是小建宗汤啊来收工就可以。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你开了汗孔之后，然后你整个人觉得好像小便变得不太通畅，而且呢又开始烧起来了，那那个有可能是剩下的邪气已经被推到少阴去了，那个用真武汤收工。那以后我们教真武汤的时候会讲，就是开了汗之后啊，这个人又开始烧，而且那到了真武汤症的时候，通常你因为人得到少阴病的特征一定是变笨，就是比人笨，脑子笨，身体也笨，就是你会，就是如果你掉到真武汤症的话哈，你就会尿尿，坐在马桶上尿尿什么的，你会觉得如果我不用眼睛看，我不知道我尿完没了，就是有点身体的感觉变得顿顿的。然后再不然就是真武汤的发烧是很典型的，就是你妈摸你的头说哇你烧好高，然后你说有吗有吗，就是你自己在烧，自己不太感觉到自己在烧，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能力变得很顿，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以后教真武汤，你再跟同学讲怎么转过去啊。这是开了汗以后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麻黄有所谓的麻黄剂，有所谓的麻黄九剂，就是张仲景的条文里面有九条，就是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人不可以用麻黄剂。那这个是咽干，因为人的这个喉咙的水分啊，是靠好几条经络的能量在支撑的。那如果你常年，不要说常年，就你这段感冒的时间是整个喉咙干得不得了的，代表你其实很多条经络的气都不够，那这时候你如果用了麻黄剂，你就会虚掉，所以虚到整个感冒大恶化，所以喉咙干不行。再来是疮，我们背口诀就咽淋疮俞血汗寒心剂止食为降肺了啊，就是淋加疮加加血加汗加中寒加不可以，就是淋就是这个人哈、啊、常常小便不通的。那小便不通代表你膀胱啊整个肾的机能哦都不太强，那这样的人不行。那疮痂现在疮痂比较少了，但是就是如果你是才受过伤，那个伤口还在发炎的，或者是你这个人根本就是常常在长烂疮东长西长的，那你皮肤那边一天到晚在发炎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发炎要化脓都会吃你的血，对不对？代表你血已经很虚了。那疮痂就是很会生疮的人嘛，就是你常年累月都有皮肤表面的发炎的话，你的血被它吃掉太多，这时候不能用麻黄汤。那衄痂就如果这个人是流鼻血的专家，三天两头都在流鼻血，那你是天天在失血天天在捐血啊，那这种人不能开。那血痂就是很会失血的人，那比如说有女人她是每次月经都血崩的，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就是她刚刚昨天三个礼拜前才割完自杀过，血还没有恢复，那这些都不行。那汗痂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桂枝龙母汤症的盗汗，或者是桂枝加附子汤症的自汗，你的汗孔根本是全开的，一直都是在那边滴滴答答的那种人，那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用麻黄的权利。那这个那中寒痂就是你这个人一直是体质非常寒的，那这中寒指中焦寒，就是你的脾胃偏寒的。但同学现在要跟你讲中寒也不太了解什么叫中寒，当然脉都偏沉的也是啊。其实同学这些麻黄汤的禁忌哦，虽然很严格，但是同学你哦也不是那么的需要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禁忌如果你犯到其中的两个到三个，通常你感冒就只中少阴了，不会过麻黄汤症。 对不对？就是根本身体都挡不住嘛啊。那中寒家的话，我随便说说好，就是魏同学坐在这边，对不对？如果就像这个气候，如果同学，我跟你讲说，我现在如果丢一个抱枕给你，你会很喜欢一直抱在肚子上举手？有吗？啊，那还是有，就是有一个抱枕，就觉得还是抱一下、捂一下比较舒服的。那这样就比较偏中寒。然后呢，还有心悸的人，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已经感觉到那个心脏扑通扑通在跳了，那心阳已经很虚了，麻黄一发的话，你整个人就精神涣散。那尺迟为，就是你的左手右手的尺脉拔起来好像超没力，跳得很慢，快要拔不到，这种感觉的话不要用麻黄汤。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中国过去的医案是这个，如果呢你的感冒是还除了这些犯到禁忌的地方之外，你没有太多其他的怪症状的话，那通常就是你要先喝五天的小建中汤，因为小建中汤补气又补血又补心阳治心悸，就是你喝小建中汤，喝到你的尺脉哎从没力到有力了，这个时候再来发汗，这是一路。哎，我这已经是说的非常客气了，就是当年哈宋朝的许淑为，他为了那个麻黄汤症的病人不能发汗，他给他喝小建中汤喝了十天才敢发汗，他那十天已经快要被病人的家属骂死掉了。对，就是怎么不发汗，明明不是感冒发汗就会好吗？你怎么还不发汗？你现在吐什么？就是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症哈，有可能小建中汤可以这样顶他顶十天，或是不标准就内陷的嘛，对不对？他那内陷就叫内陷去医。那如果你的这个麻黄汤症不能发汗的这个人呢，他是感觉到手脚很冰冷的，那你可以先给他吃少阴病的四逆汤，吃了他手脚不冷了再发汗，这样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少阴病的症状已经出来了，你先治少阴，治到少阴都没事了再从太阳打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姑且麻黄汤就先讲到这样好不好？就是同学记得一下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观念上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子。那当然麻黄汤有几点我要补充的，就是一个是我们都说张仲景的这个麻黄气的汤哈，常常都是那个寒气钻到人的血脉之中，对不对？那寒气钻到血脉之中，人体会有什么样的代偿反应呢？其实人体会有一种好像要想要把这个寒气从血管里面逼出去的冲动，而那个冲动呢是常常发作成流鼻血，就是当你感冒的时候哎，身体发冷然后没有汗，然后忽然之间发现自己在流鼻血，其实那是一个麻黄汤症的标志。那这个标志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啊，就是如果呢你流了鼻血而你的这个感冒的感觉还没有好，还是麻黄汤症的身体感，那代表你的身体还没有力道把寒气从那个鼻血里面推出来，所以你要喝麻黄汤发个汗去帮它。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的身体本身不是那么虚弱的话，有的时候流鼻血麻黄汤症就好了，就它会自己好的，这个几率也是存在的。像大陆有一些那种比较乡下地方的那种乡下的医生哈，那他们遇到有病人来哦，什么怕冷啊、感冒啊、发烧，对不对？那个医生就会拿一个筷子削尖，然后把病人的头撸在水沟旁边，然后拿筷子把他鼻孔戳进去，然后让那病人把那个鼻血滴到水沟里面，通常那个病人会好。就是你人工放血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你感冒是麻黄汤症，你喝了麻黄汤然后流鼻血，因为你的身体觉得好像发到汗比较远，我鼻子直接喷出来比较 比较快，你知道，它会自己选路，就生命会自己找出口，《侏罗纪公园》的名言，那这个就是它自己会喷到鼻血，然后好，所以你感冒流鼻血，你就要想，哎，有没有可能是麻黄汤症，或者是喝了麻黄汤喷鼻血，那也是 OK 的。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会要教同学一个小续命汤，那也是麻黄剂啊，那是治脑溢血的。那你想想看哦，人的这个脑溢血的这种中风啊，是夏天中的人多还是冬天中的人多？冬天，对不对？然后呢，麻黄汤症就是有很容易跟鼻血有所牵连，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中医的思路里面，就会觉得哈、那个脑溢血有可能是没有爆成鼻血的血，不小心爆到脑了。就他脑子里面血管比较脆，他本来中了寒气是要爆鼻血的，可是鼻子的血管太牢了，所以就不小心从脑子里面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像我们中医的这个小续命汤哈，这个治脑溢血的特效方，几乎是这一千年来啊、都被好像大家不太敢用它，因为你想想，尤其不要说这一千年，应该说最近这一百年，因为最近这一百年西方医学传进来，对不对？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脑子里面血管爆掉了，那你听到血管爆掉了，你就会想说，那我怎么可以用麻黄这种药让它爆得更大，对不对？可是不是的，就是实际上这种脑溢血的中风啊，你用了续命汤，甚至就是普通的麻黄汤，把他那个寒气逼出来，他发一点汗或怎么样，寒气逼出来了，他那个脑子里面那个淤血块就会被脑子吸收掉，就没有了。就是中医学在观点上面跟西医学蛮不一样的些，那因为临床效果是现在已经证明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麻黄剂啊，在这一路上面，我们下礼拜再来讲续命汤，但在这一路上面还是得重视的啊。那另外我这边第三点其实随便乱写，就是麻黄汤症它只是一个主症框而已，对不对？怕冷，脉浮紧，然后身体酸痛，那这个主症框其实可以挂到任何一种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得癌症是麻黄汤症，那你是吃麻黄汤，那如果你拉肚子得是麻黄汤症，那你是吃麻黄汤，这样懂吗？就是它的主症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人他的麻黄汤症是急性肾炎，叫他忽然尿不出来，然后医生一检查不得了，你肾脏功能已经怎么样，那他说不定是因为中了寒气哦，把哪里卡到了，因为太阳区块啊、就关系到泌尿的肾，就是少阴比较是内分泌的肾，那这个所以泌尿系统的肾脏功能都关系到太阳啊，所以这个症状有合的就要用。那一般非典型肺炎用麻黄汤的话，如果有这个汤症的话，然后你又有吐的痰有点偏黄的话，那麻黄汤里面可以再加个甘甜黄芩，那黄芩清上焦热痰嘛，啊，就是加在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不是一般型的煞气这样子开麻黄汤加黄芩就打完了，啊，一帖药两帖药就收工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大青龙汤啊，就以麻黄剂来讲的话，大青龙汤的麻黄，大青龙汤跟月碧汤都是麻黄最多的。你想想看，麻黄六两，那汉代的六两乘以0.4的话，6×4=24，今天的2两半，是不是？非常重哦，就是你2两半的麻黄，你在家里煮一煮，因为麻黄这个药其实没什么气味的，无色无味，在家里面谋杀亲夫够了啊，就是。拍死他，他吃了之后就虚脱而亡。这个麻黄六两是很猛很猛，就是你平平没事给一个人麻，现在剂量2.4的麻黄，你给他喝下去就死翘翘了，这是充分的具有致死剂量。可是为什么大青龙汤要用到六两麻黄呢？第一是它的邪气的量太多了，其实麻黄剂哦，你没事乱吃麻黄剂，你会被把自己搞得很虚。可是中医都说有病则病受之，就你有这么多寒气塞在你体内的话，那你就要用那么多麻黄把它推出去，不然的话那个寒气会打死你。就是说你吃对了的话，其实你吃了之后精神会变好；你吃错了之后，吃错的话精神会变差。 像是那个麻黄细辛同用的方哈，因为细辛是开九窍的药，上七窍下二窍，那细辛跟麻黄同用，非常能够把那个鼻腔里面那个什么过敏源拿掉，所以呢麻黄细辛剂常常被用在什么鼻子容易过敏这种患者身上。可是呢麻黄细辛剂哦，要不把人打伤，你要加附子加多一点，就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可是呢小青龙汤它也是麻黄细辛剂，那台湾就有很多中医师是跟着日本那边的坏习惯，就是小孩子啊、哦、容易过敏对不对，他就开小青龙汤，有没有效呢？有效，因为一吃他那个鼻涕就停了，就看起来是当下是有效的。可是呢给小孩子长期的吃小青龙汤，那结果那个麻黄哦，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这样子，而且那医生真是不手软的，一开就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我看过吃了一年半还在吃的小孩子。但是小孩子吃到一年半然后会怎么样，眼眶全部变熊猫眼，就是被打成这种虚的快要死翘翘的小孩，那这样是不是很妙了？那这个所以但这些事情我们待会讲小青龙汤再来讲，我们先回大青龙汤。那么麻黄啊，它的邪气的量有那么多，所以麻黄要多，但是实际上如果照张仲景的麻黄大青龙汤麻黄六两加上跟鸡蛋一样大坨的生石膏的话，那其实这个药的发汗力哦，并没有比一帖麻黄汤强，因为膏这种药是平行肌表的药，跟麻黄碰在一起，它会压制住麻黄的发汗力，所以实际上大青龙汤这个六两麻黄的发汗力，你因为有了石膏，所以它实际上的发汗力只有大约是麻黄汤那个等级。那像是这个平行肌表的药，比如说白术、苍术，比如说生石膏，比如说葛根，都会这种阳明系统的阳明病常用的药啊，常常会跟麻黄剂有跟麻黄有相互作用。那非常典型的我们来看，就是说比如说哈、啊、这个麻杏甘石汤，麻黄放四两，石膏放半斤，就是石膏多于麻黄一倍，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比例，这个麻杏甘石汤是刚好不发一滴汗，就是这个比例上是打平的，就是石膏多麻黄一倍的时候，麻黄的发汗力是被打平的。那对了，同学如果看伤寒论，有麻黄的方子都会说麻黄要先煮然后捞上面的渣渣，那我们那个台湾的药局哈、哦，那个麻黄它都已经帮你先煮过一道了，就已经过过水了，所以不用再先煮了、哦、直接打就可以。那这个然后呢，像这个葛根汤哈，葛根汤的麻黄有三两，它葛根有四两，那这个比例的开下去，哦，其实葛根要多一点的，葛根我觉得多一点，一碗里面葛根要多一点。那这个葛根汤麻黄三两跟麻黄汤的三两一样多，可是呢，葛根汤的发汗力不到麻黄汤的一半，所以你就知道，差不多四两的葛根可以遮断三两麻黄里面的二两的发汗力。那如果是以后教到风湿，讲到麻黄加苍术或者麻黄加白术汤的话，那大概竹类的药多到麻黄的三倍的时候是刚好不会发汗。那不发汗你说邪气怎么推出去呢？其实还好，它不发汗的时候邪气从尿尿出去，其实你吃麻黄剂不一定要发汗的，因为它不汗结会尿结，像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是几乎不发汗，有了附子在那里哦，补助肾阳的时候麻黄也有点发不动。那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汗解跟尿解的几率是一半一半。那麻黄附子甘草汤呢，好像细辛换成甘草以后哦，那个药性又比较没有那么收在一条少阴经，麻黄附子甘草汤你用的话是微微的会出一点点汗，然后之后就都尿解，这样子就是药与药之间有很多很多的 相互作用啊，现在讲一个大概而已。所以大金融汤的话，大约这个比例，我现在写的是一个我自己开大金融汤常常用的剂量。这个剂量当然是体重大约70多公斤的人，那你们女生的话就是喝小口一点，不要把一碗喝完。但是我平常一碗大金融汤都是开到这么重，就是麻黄呢，我开到8000，然后石膏其实比例上本来石膏不必放到今天的2.5倍的，可是因为石膏的药性比较不容易煮出来，所以我还是放多一点这样子。那开金方的话，用到石膏，那一定是要用生石膏，就是我们台北的药局还好，因为台北左邻右舍啊开金方的医生比较多，所以多半你说要买石膏，他就会给你生石膏。可是台北以南的地方的药局，常常是中药行里面没有卖生石膏，它只有卖熟石膏。就是生石膏是几乎是透明的结晶状的东西，那熟石膏是像粉笔灰一样的东西。那熟石膏煮在药里面，药煮好它里面会结出一坨石膏像啊，就是所有的药渣就跟石膏结成一坨啊。那要能够退那个热的话，金方来讲那还是得用生石膏才行，用熟石膏退不掉。台北以南的很多药局，它那个熟石膏啊，人家是买回去点豆腐用的，那并不是常常啊常常在拿来治病的。像金方里头石膏剂的代表当然就是白虎汤啊。那我觉得在大陆或者是北方人来讲啊，开个白虎汤那是小 case 啊，就是觉得白虎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不会觉得那样大把的石膏丢下去煮有什么不妥当的。可是呢，这个台湾的中医，就是300年前啊，大陆那边开始有人到台湾来，在台湾这边落地生根的中医啊，很怕石膏的。这个40-50年前的中医有一句俗话，就到了生死关头了，只能孤注一掷了，好开白虎汤来赌赌看，就是这是台湾中医老中医的俗话。那可是我们这种直接学到那种顶级教材的人会觉得，那白虎汤不是还蛮温和的吗？就退个烧而已嘛，对不对？可是不是，老一辈的台湾中医很怕石膏，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各地方的中医是各有所怕。就比如说海人好像很怕附子，那四川人呢，因为附子是当洋芋一样煮着吃的，四川人不怕附子，但是四川人很怕麻黄，放点麻黄就觉得你要我的命，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基准不一样啊。那台湾的老一辈的中医师都很怕石膏，当然也有很多是很怕附子的啦。就是我想当年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啊，到药局买泡附子的时候，那旁边不知道是也来光顾的一位老先生还是怎么样，然后听到我要买附子，他就这样子，哎，附子有毒哎。那这个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台湾的药局是没有很习惯就是附子用那么重的。像因为我当年，因为我说现在附子已经改良成真空干生附子，那个已经效果好很多了，但是我当年那个是水泡的，不知道就非常非常淡的附子，所以我开附子剂一开药单都是写2两那样子写出去的。然后呢，那就是动不动就会开出去药单被中药行退票嘛，对不对？被退单。然后后来呢，中药行他们也不是退单，就是那个中药行的那个老板哈，自己把它合理化，就是我的开了药单再拿去中药行，那老板说，哦，我知道你这个呢，是你去一个旅馆，然后你有一位大陆来的老先生，对不对？就是大陆医生开的药方啊，发给你，他自己帮他编故事，然后就合情合理的开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今天写一个药单麻黄写8两的话，我想多多少少也还是会被这个药局的抓药先生呢念个两句。就是还是会，就是最好人家不要吃出事啊。可是呢，我觉得很为难的一点就是说，你感冒哈，如果是得了麻黄汤症，你还是非得用麻黄汤才行；你如果得的是大青龙汤症，你还是非得用大青龙汤才行。 因为不太有药可以代替，就别的药那个力道没有到这里。那所以我就常常自己在家里面会偷想啊，就会觉得说这个学古方派哦，你就算学了，如果你是开业的中医，你也不好开吧，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给这位太太开了大青龙汤治好她大青龙汤症，那现在她儿子得桂枝汤症，她也说妈妈上次吃这个超有效，你有没有看啊，然后就没有谋杀亲子，对不对？就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一些药单落入外行人的手上啊，常常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悲剧。那我的话呢，就是习惯麻黄用八钱搭配石膏二两半，那这个比例来讲的话，你可以一整碗汤快要喝完的时候才会发汗，就刚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那这个方子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哈得了麻黄汤症之后呢，汗孔就关起来了，对不对？那关起来了之后，你里面发烧的那个热就散不掉了。那个热散不掉，闷在里面的热不见得是体温升高，可能是你的身体里面整个化学作用都乱掉了。所以呢，用到这么多的石膏的情况呢，我们姑且说大青龙汤症呢很像是外面一个麻黄汤症啊，把里面的白虎汤症闷在里面。就白虎汤就是肌肉里面的热量都过高，就是本来白虎汤症是要寒热出大汗的，可是呢你因为外面的麻黄汤的那个寒气太强扣住了，所以你不觉得热，也没有办法冒大汗，然后里面就闷烧。那闷烧拖一段时间，肺就整个烧掉了，就是非典型肺炎最常过的就是大青龙汤症，就是闷住然后里面烧掉，而你本人还在觉得好冷好冷。当然有的时候啊，那个寒跟热，外面的寒跟里面的热会互相中和，如果是互相中和的，那是葛根汤症。就葛根汤症，如果以那个寒气来算的话，那个人本来应该要觉得冷的，可他因为里面在烧，烧得很燥热，所以寒热抵消，他本人觉得不冷不热。好，那是葛根汤症，等一下再来讲。那这种情况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麻黄包白虎。那这个大青龙汤呢，它的结构上呢又回到桂枝汤的结构，就是有生姜，有红枣，甘草放到二两，桂枝也有放。那这个回到桂枝汤的话，其实因为麻黄六两啊，古方的六两力道还是太猛了，你必须要加姜枣呢才能够，因为姜枣它会把那个营卫之气打糊掉，它才能够慢慢的开汗，就是这是一个必要措施。就是说大青龙汤如果不加姜枣的话，喝到第二碗就非常有可能会死人，就是那个人会没有姜枣在那边挡他一下，会马上就狂汗虚脱而亡这样子。哦，那当然大青龙汤如果你喝了第一碗已经发了汗，那你喝第二碗的话就会虚得很难过，那第三碗大家就死人了，反正会死就对了。所以当这个麻黄汤症包了里面有热的话，这个被它包得紧紧的热呢，如果能够呈现出症状，就你本人也觉得发燥发干哈，那就变葛根汤症，就比较可以轻松解决。但是呢这个情况是麻黄汤症加烦躁，就是你本人不觉得很热，可是心很烦，严格来讲是三干三烦，就是你会觉得如果你得了麻黄汤症，你觉得眼睛发干，鼻腔发干，嘴巴发干，然后呢心烦手烦脚烦。那手烦脚烦是什么？就你坐着躺在那边，你就一直要换姿势，就是觉得好像脚放这边不太舒服，放这边不太舒服，这样躺不太舒服，这样躺不太舒服，就是手脚烦加上心烦。当然如果你那个三烦到达极点，就是你就看到一个病人在床上这样啪啪打滚，说我受不了了，我好苦啊，那是无助于躺症啊，那是以烦躁欲死为主症啊，那这个那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以麻黄汤症的主症框，然后加上三干三烦，那你就知道这个人里面已经在闷烧了。那这种情况呢，你这个麻黄汤跟桂枝汤合方，加了石膏，麻黄加重啊，不然麻黄发不动，这样的一个结构开下去之后呢，这个 麻黄会发麻黄的汗，就是雪森里面的热寒气，麻黄会把它推出来。然后麻黄发汗力道会被石膏拉住，让它不要发太大的汗。可是石膏本身会发石膏的汗，就像如果你得的是纯粹的阳明病白虎汤症的话，那你就是那白虎汤症就是你先发的高烧出大汗，整个人寒热，你喝了白虎汤之后，你还会再发一点点汗，一层薄薄的汗，那个薄汗一出来，整个烧就退下去，就是白虎汤。所以它会这个方子其实是发两种汗，石膏汗跟麻黄汗都会发。然后你发了之后呢，你通常那个烧还有不舒服感觉会退下来，可是你接下来呢，就张仲景的书里头是写说，你发了汗之后马上就要用米磨成的粉哈铺在身上来收汗。那当然收汗最强的药，紧急收汗最强的药就是广东粥啦，之前教过，就是粥能够食毛窍。所以如果我跟你讲，一般台湾人煮的稀饭没有用啊，那清粥小菜那种稀饭没有用，一定要必须要用我上次教的那个熬法，那样熬出来的粥，那一喝汗就止住了。那这个立刻就要把米粉铺身体，用米粉代替痱子粉啊铺身体来收汗。那不然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怕汗哦发死你的话，你以后先放个六钱的泡附子也可以的。就大青龙汤那么强的方子，六钱附子大概还不至于灭掉它的发汗力，就你先搭一点附子，免得人虚坏了，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那发完汗之后，你就要去感觉一下，如果你是继续狂汗不止，那就桂枝附子汤。那如果你是尿尿没感觉，或者又莫名其妙烧起来，那就真武汤，就是都它好，因为这个汤实在太猛了。那这个是最标准的大青龙汤症。那另外呢，是伤寒论里头还有讲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起来是桂枝汤症，可是呢一般来讲哈，得了桂枝汤症的人，就算发烧流鼻涕打喷嚏啊，他的身体的就觉得有点酸酸软软不舒服，但是不会到麻黄气的那个酸痛的感觉，就只是好像觉得好像运动过度那种累累的感觉。可是呢，如果这个人的桂枝汤症哈，是他好像被鬼压床一样，就他整个人就身体重的都动不了了，就像我小时候看那个连续剧哈，生离死别的场面，那个死人都死不掉了，就是那个妈妈就然后起来再多讲两句话，然后再继续，对不对？后来那这种死来去死不掉的这个绝招啊，后来在《十面埋伏》里面有张子怡的精彩演出，以及最近那个什么。有个台湾乡土剧，对不对？有一个谁演一个什么角色，也是死来死去死不掉。听说死了，最近的乡土剧都是奇幻小说。那这个，就当你那个好像哦动不了，忽然有力气讲两句话，然后哦继续动不了，那这就代表你那个你得的可能是桂枝汤症，可是那个进来的那个风邪哈，已经量太大，大到你被它压到不能动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用大青龙汤这样把它推出去，就大青龙汤的力道比较大，但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状况啊，但是你也知道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叶性肺炎或者是非典型肺炎，就是你那个得这种真正的肺炎或者是病毒的假肺炎都可以，但是你的痰哦已经那个黄色里面带着那个茶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赶快用大青龙汤把这个里面的热散掉，不然的话再烧肺就烧坏了啊。那肺受损的非典型肺炎常常过这个。那第四个呢是薏苡，薏苡其实大小青龙汤都可以。什么叫薏苡呢？就是苡这个东西呢，在张仲景的这个书里面就是痰水的意思。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哈，都会有很多水分在流动，对不对？那如果是有生命的水分，好的水分，那我们是中医就把它叫做津液啊。那如果是死掉的水分呢，就叫痰或者是饮，当然这只是大约讲讲。那痰饮的状况也有很多种，就好比说我们之前教什么柴胡龙母、桂枝龙母、什么桂甘龙母， 这些龙母系其实都是很强的去痰药。龙母去什么痰？其实我觉得龙骨牡蛎是这样子哦，就是水里面有生命，它就是好的水，是津液；没有生命，就是死水，就是痰。那你用了龙骨牡蛎的话，把生命抓回这个水里面，那水就活过来了，痰就没有了，就变津液了。这个是就可以讲是最根本的去痰了，就是让痰变回津液。但是很多情况不是那么适合，不是那么适合用龙母鸡，就那个死水已经臭掉，那就把它丢掉啊、哦，那就不能回收再利用。那这个薏饮呢，就是张仲景的书里头把这个痰饮哈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就那个痰饮呢，如果是那个痰那个死水啊、哦，如果是在人的血管里面的话，那通常这个人会有扯痛觉。那个好像你的心被悬吊在一个绳子上，那叫悬饮。那我们之前教晕眩的时候教过一个泽泻汤，同学还有印象吗？那泽泻汤的血液里面有痰，所以叫做悬饮。那悬在这里的痰饮。那另外还有什么饮什么饮，就是它散布的方法不一样。那这个薏饮呢，就是你身上的痰哈、哦，不留在你的身体的动体的这个主干，而是满出来掉到手脚上。那这个痰流到这个手脚的这个皮肉里面的话，这个人的症状会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薏饮常常发生的是，你在外面吹了冷风之后啊，回家之后觉得哎呦这个手啊酸的哦，又酸又重，然后摸了会痛痛的，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薏饮。但那个北北今天第一个单子给我说这个朋友更年期哦，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薏饮，因为他还要，就是这个手莫名其妙就又酸又重又痛，但是呢，这个主症常常跟风湿会分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只能够说先写在这里备而不用。那如果其实，就是等到以后教风湿的时候再来做判别好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痛痛的，而且那薏饮的感觉哈、哦，风湿的话比较是一条一条的酸，那薏饮的感觉比较是一坨一坨的发酸发痛。那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那大青龙汤可以发掉这个薏饮，小青龙汤可以抽掉这个薏饮，所以大小青龙汤都会有用。那安全起见，你就先用小青龙嘛，对吧？这样子啊，就是大青龙汤。哎呦，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今天第二堂课要教的东西大概是没忘了哈、哦。本来第二堂课要教炙甘草汤的，那看起来又只能移到下礼拜。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啊，然后再回来。希望能够就说我们的，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很努力的话，就可以把重要的麻黄剂都上完啊。那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蛮有用这样子。